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飞巡同埋鲍伟聪咧，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现时咧稀土啊就成为咧系全球啊啊嗰个稀有嘅金属嘅能源咧系一个注目嘅焦点啦。咁啊 ，Donald Trump 咧虎视眈眈咧，乌克兰咧准备攞嚟做和平停战嘅谈判筹码啦，世界各国咧都抢住要啊稀土嘅金属咧，就已经成为现代科技不能够缺少嘅关键啊元素，就应用于咧几乎日常生活啊每一样嘅电子产品，包括智慧型手机啦、电脑啦、电视荧幕啦、电动汽车啦，甚至系雪柜啊，好多嘅家庭日常用品嘅。嗱，如果冇咗稀土咧，可以讲系全世界个科技生活咧系陷于停顿。咁我记得咧几年前啊，你睇嗰啲亲中嗰啲舆论咧，就放出一个虚假嘅消息，话全世界嘅稀土咧七成啊喺呢个地球啊，即系集中喺中国，而啊得天独厚嘅咧就系中国原来嘅稀土之乡，世界其他国家咧系冇稀土嘅。嗱，呢个消息我唔知啊，呢个新闻咧，各位记唔记得？都唔止六七年前啦，大约十年八载之前啦。咁原来咧好多人都俾佢呃咗，就以为咧中国咧系得天独厚。咁其实唔系，澳洲又有稀土，连日本都有稀土，美国都有稀土，而家爆埋出嚟咧，乌克兰啊系更加系稀土金属啊蕴藏非常之丰富嘅国家之一。咁点解人哋唔开采啊？系由中国开采咧？好简单，因为开采稀土的过程里面是会释出大量的污染土壤的有毒的物质，不但是造成空气环境污染，而且是令到周围那些村落啊、学校啊是无法控制的污染，是令到很多西方文明国家却步，就将本国蕴藏的稀土宁愿是紧密封存。中国既然是喜歡咧，係開發自己嘅稀土，咪向中國買咯。咁結果咧，搞到今日咧，就變咗稀土咧係長期依賴中國。咁啊，美國而家咧係同中國嘅關稅談判啊等等咧，都將稀土咧係列入為其中嘅項目。嗱，咁而家真相大白啦，所謂整個地球七成嘅稀土喺中國嗰度，其他係冇咧，呢個謊言咧就已經破產。但係喺佢破產嘅時候，大鑊啦！英国的 BBC 在7月8号发出一个独家的新闻，直击中国的稀土矿产区，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一个叫白云鄂博的地方，是一座大型的稀土的矿床。这个矿床就占了全球一半的稀土金属的储存量。又有一种说法，原来这个稀土矿床是佔全球的稀土金属是一半啊。咁另外嗰半呢就喺其他世界各国嘅地方，喺世界所有嘅国家之中，中国喺稀土开采同埋提炼技术到呢係保持领先。呢样呢確实真嘅。因为呢其他国家既然呢封存自己嘅稀土呢係你冇去开采到呢，咁当然中国喺呢方面係会有好丰富嘅经验啦。咁好可惜呢，BBC 最近这个报道呢个重点就是说，每开采一公吨的稀土就会产生大约2000公吨。采矿之后的废弃物质就叫镁矿。这个镁呢就不是美国的镁，而是你生了条镁那个镁。这种镁矿池呢就含有重金属和放射物质，容易污染水源和土壤。如果管理不善呢，仲可能是会危及到周围居民生命安全，引发中毒、癌症等是健康的风险。英国 BBC 派了记者前往中国两大稀土开采重镇，包括北方内蒙古这个白云鄂博，还有南方原来江西省的赣州，亦都是有一个稀土的矿区。就记者发现人工湖泊里面是充满放射性的淤泥， 當地的啊嗰啲百姓就指控水源污染、土壤毒害，就已經咧係苦不堪言。咁咧，而且喺歷史上 ，BBC 咧就嚴正指出，有好多工業區排放污染，造成當地居民癌症群聚，同埋生出嚟嗰啲細路仔咧係先天缺陷。嗱喺內蒙古呢個白雲鄂博礦場咧，原來幾十年之間係已經刨開咧嗰個土地，係開採機器不斷係挖掘一種叫做滴啊等稀土嘅元素，可以用嚟製造強力嘅磁鐵、電動汽車、電腦硬碟等。咁到1999年咧，白雲鄂博咧就已經咧係堆積大量啊嚇呢啲啊污染嘅叫煤礦。到目前為止咧，那個開採面積咧係加倍增加。嗱 ，BBC 喺呢個時候踢爆，點解嗰個時機係計算出啊？話中國啊，係咪揸住啲稀土就向呢個美國同埋歐洲嚇，係唔可以講話勒索啦？喺一個談判嘅籌碼嘅時候咧，就爆出嚟，原來你嗰個稀土咁樣開發會為中國嘅人民咧係造成健康嘅威脅嘅。呢個係咪一個政治計算咧？嚇，同埋時機方面啊，拿捏得啱啱好嘅嗰個報導咧，白生 係冇錯。咁喺稀土嘅禁運上邊咧，而家就係一個全球一個重要嘅議題啦。咁大家好似失驚無神咧，發覺咧中國好似突然間變成一個壟斷稀土嘅大國，但係成件事咧係要由上世紀70年代開始講起。嗰時咧喺正值即係文化大革命啊嘅時候咧，就有科學家咧就喺中國嘅北方，特別係內蒙古包頭附近咧就發現咗可以開採稀土同埋咧提煉嘅方法。咁當時咧係一個比較土炮嘅工業啦，但係咧。就喺鄧小平啊，佢嘅慧眼之下咧，佢覺得咧呢個係可以咧令到中國嗰、那個礦業咧發展嘅一個方向。嗱，當時咧緩慢咁樣發展之下咧，就啊揾咗一個叫副總理叫方毅嘅人咧，去領導呢個稀土開產業。咁而且當時咧，鄧小平啊表示過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而且喺方毅領導之下咧，亦都啊。即係慧眼去找一個人叫做温家寶呢個地質學家咧，去開發呢個範疇。咁當時咧，啊温家寶就喺北京地質學院咧就得到稀土科學嘅碩士學位。而大家記住，當時咧係文化大革命，好多地方陷入動盪咧，根本好多嘅工業生產咧就停頓。咁直至後來咧，温家寶做咗副總理，跟住再出任總理。期間即係去到咧2000年到2010年嗰部分咧，嗰時咧就喺佢嘅領導之下咧，中國嘅稀土業咧就急速發展，就漸漸咧就取代咗全世界包括美國、日本在內嘅生產。咁當然個原因就因為咧，中國當時係要求嗰個工業同埋貿易嘅發展咧，就將環境嗰個問題啊、開採嘅成本啊就降到好低。咁啊，對相對於西方，特別係日本同美國咧，佢哋要求嗰個環境。個評估啊，隨時開採一個稀土礦咧，需要幾十年嘅時間咧，先至能夠完成成個審批啊，或者環評嘅過程。所以中國點解突然間急速飛起呢？其實就同好多嘅故事一樣，喺改革開放嘅時代咧，將好多嘅勞工嘅權益啊、污染嘅要求啊，諸如此類嘅嘢咧，全部置之不理，或者用官方嘅方式咧和稀泥。咁結果咧，中國就用低價廉價嘅方式咧啊。佔領了整個稀土的市場，而特別頭先陶生你講到磁鐵的問題，其實在2010年中國曾經禁運過稀土給日本的，但是不是時間太長，好像大約7-8個星期左右，當時已經引起日本和美國的注意，因為稀土對於生產磁鐵來說是一個很重要但必須的一個成分，但是磁鐵不是一般我哋細路仔玩嚇，小學時代玩嗰啲磁鐵喺度吸來吸去，因為咧對於發動機啊嗰啲製成嚟講咧，磁鐵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咁美日兩國大家都知道咧係工業生產大國啦，對於好多嚇發電機啊甚至引擎啊嗰啲製造咧，裏邊嘅磁鐵咧就係需要稀土啦。咁所以上一次喺2010年嘅時候咧，已經引起咗依啲國家嘅重視。日本咧係通過同其他國家的儲存啦，或者係佢哋自己嘅戰略儲備咧，已經儲咗好多嘅稀土咧，以備不時之需。而美國咧就有佢咁難題，就係因為佢哋 里面嘅好多嘅环境污染嘅要求啊，咁所以咧就变成咧开采唔容易啊，变咗咧佢哋开采一年嘅量咧都唔够中国开采一日嘅量，所以而家稀土点解变成一个战略上边咁重要嘅矿藏咧？其实唔系一日里边发生嘅，系一直以嚟好似我哋所讲，西方依赖中国嘅廉价供应，或者系佢哋宁愿呢啲污染嘅矿藏咧喺中国里边开采，都唔喺自己国家开采，之后造成嘅结果，咁呢个就各取所需啦。咁而家咧，你俾中国链住条颈咧，咁都系冇办法噶啦，陶生。 咁而家稀土嘅问题啊，我再讲一次，系中国咧系占咗全球稀土开采嘅七成，就唔系话等于咧中国啊嗰个稀土咧系占全球储藏嘅七成。呢、這個咧多年前咧就係有呢個魚目混珠嘅報導，咁你可以結可想而知咧，中國自己開咗咁多嘅稀土，佢有冇啊相關嘅環保啊嗰個評估同埋有效嘅措施咧，係嘛？咁啊呢啲稀土咧係稀有金屬咧，通常嘅混合咧就係生於地殼上面，就譬如話喺地殼嗰度挖掘到一種叫鋁啊。鋁質嗰啲窗框嗰啲鋁咧，就同時咧，亦都可能提煉出咧鋁嘅一隻副產品叫鎘。鎘咧金屬邊家庭嗰個鎘，只不過鎘嗰咧嗰個比例咧係低於鋁咧係好多。咁鎘咧就係一個稀土啦。咁用嚟做咩？就咪用嚟做窗框，係攞嚟做半導體嘅基本材料嘅一種咧，叫參雜劑，就是、電子設備裏邊咧係大量使用嘅。咁佢咧呢一鎘咧就仲可以產生一隻化合物，就叫砷化鎘，就用於咧微波電路、高速轉換電路、紅外線嘅電路。嗱，所以一樣嘢嚇就少少嘅化學元素就影響咧係整個產業鏈嚟嘅，係嘛？咁另外稀有稀土嘅金屬咧，大致除咗鎘之外咧，就有17种嚇，嗰啲名咧真係好難讀啦，係嘛？手提電話、永久磁鐵、風車、高鐵，仲有一隻醫學掃描機、雷射，係熒幕嘅嗰種輪光體，銀行啊發行嘅嗰啲紙幣咧，嗰、那個鈔票嗰度嗰個面嗰陣防護劑啊，都其實都係用到稀土啊。咁你話大唔大鑊咧？係嘛？咁所以啊，呢個稀土一旦如果係受到啊中國方面啊係向外抵制咧，啊就會影響到全球嘅個產業鏈，係嘛？咁但係咧呢個稀土嘅方面啊 ，BBC 最近呢一個咁嘅報導咧，佢又冇列舉啲數據，呢、這個到底稀土咧係點樣樣咧危害喺鑑州即係、就是、江西啊同埋內蒙古嗰啲健康係咪生咗啲細路仔出嚟咧？有兩個頭啊，四隻耳仔啊，12隻腳趾之類就冇講。 嗱，因為咧開採稀土咧啊唔容易嘅，因為稀土佢並非咧佢獨立嘅存在，佢會同時咧同好多譬如話石礦啊、鈣礦啊依類咁嘅金屬物質咧係共存。咁開採嘅時候咧，一大塊礦石裏面個成分只有 0.01%， 咁於是乎咧，你要將個礦石就咁開出嚟，跟住攞出嚟提煉咧，就嘥時嘥力。通常用嘅方式係咩呢？就係喺譬如話有稀土嘅礦裏面咧，打個窿，即係話咧將佢鑽開嗰個山壁啊，注入一啲叫做萃取液。呢啲萃取液咧係大酸性嘅，即係話咧。是對於個環境很大的污染，將呢些萃取液咧，將嗰啲山壁的泥土咧，將它融化咗之後，跟住咧變成一些液體。呢些液體咧裏邊咧就係有稀土噶啦。咁於是乎咧就進行一些化學上面的分離啦。咁分離咗之後咧，就係攞到裏邊0.01的稀土，即係好似以前咧。美國嗰啲淘金咁樣就一樣啦，就係、是、啊喺個山壁上面注入大量嘅水啊，跟住咧就將佢金裏邊咧就輕重咁樣分離，咁但係佢而家注入嘅唔係水，係酸，咁於是乎咧呢啲廢水咧分離完之後咧，佢哋就好方便咁啊，就喺呢啲咁嘅包頭啊，呢啲附近嘅地方咧，因為無人居住啊嘛，或者係遠離村莊啊嘛，就挖取好多嘅天然嘅井。於是就儲存呢啲廢水，呢啲廢水當越儲越多嘅時候咧，就逐漸咧就會佔領曬嗰啲荒蕪嘅地方，而漸漸逼近民居。咁呢啲污染嘅水咧係攞唔走嘅，攞唔走，因為咧你 一系你就渗入咗地下水里边，一系咧佢就会注入咗附近嘅河道。咁水始终喺个即系大气循环里边咧，系唔会消失噶嘛。咁所以点解譬如话出现咗咁多食物中毒啊，或者系慢性中毒嘅案例咧，就系、是、因为呢啲咁嘅开采嘅废水咧，渗入咗一般饮用水同埋一耕作嘅用水里边啊，于是乎咧，佢生产出嚟嘅食物。或者飲用嘅時候咧，就會產生咗呢啲污染啦。嗱，呢啲其實喺好多嘅西方國家係要知道同埋禁止嘅。不過中國咧，為咗發展呢個經濟同埋掌握稀土嘅技術資源同埋個市場嘅份額之外咧，於是乎咧，呢啲全部咧都係置之不理嘅啦。所以今次 BBC 同埋咧之前嘅《紐約時報》咧都報導過呢方面嘅污染，但係咧。你遠在內蒙古的包頭，還要在包頭外面的幾百公里的地方，基本上是沒有人會去留意的。而這些 BBC 闖入去了之後，跟著也都跟當地的官員和這些開發商就對峙，因為要他們交回這條片出來，還有說他們無權採訪等等。所以其實現在通過中美的貿易的爭端，稀土的真相就漸漸就浮現了。雖然呢而家美國咧就話都話而家自己要開採嘅稀土資源，但係事實上咧係冇辦法短時間裏邊咧去取代中國，因為中國已經係接近啊差唔多半世紀咧開發，而且咧漸漸已經掌握曬成個世界嘅市場。 嗱，呢個大有大污，細有細染喎。嗱，呢幾日咧就唔淨止啊講到內蒙古啊同埋江西啊嗰啲稀土嘅污染喎 ，BBC 同埋香港零一咧亦都先後報導。在大陸西北甘肅省，嗱呢個甘肅啊，就距離內蒙咧都唔遠嘅，就一個天水市一個叫幼稚園嚇、就爆發咧係嚴重嘅食物安全危機。咁有一日嗰啲先生突然間發現，超過233個幼童咧係集體中鉛毒。咁啊，佢哋點知嘅咧？原來叫啲細路仔洗起棚牙，哇嚇驚！見到咧嗰啲牙齒罅之間咧係突然啊係發黑。好似呢班三四岁嘅细路仔食烟啊，系投胎之前食咗三世咁，带住棚烟屎牙，系喺呢度啊，喺而家咧系出世，仲咧带翻幼稚园，系嘛？咁咧就冇理由啊，点会食烟咧？嗰啲教师咧系左查右查，后来发现啊，呢个咧开设幼稚园啊，啊嘅嗰个校长同埋后边嘅投资者，就用咗教细路仔画画嗰种绘画嘅颜料啊，系攞嚟制作糕点啊，即系俾佢食嗰啲点心啊，啊嗰啲包啊，啊蛋糕啊咁样样，就导致呢班细路仔咧身体里边含铅量咧系远远超标。嗱、呢个咧就严重啦，搞到啲家长系非常之愤怒，就跨省咧系要求系检测细路仔嘅中毒状况同埋调查原因。咁但系咧，嗰啲專家咧喺度警告，就發現咧，入呢班細路仔裏邊咧，好多已經係相當之不幸嘅。你要搞到中鉛毒，中到咧係牙齒嗰度咧係露咗出嚟咧，就恐怕佢哋嘅腦部咧係已經咧係永久受損，係嘛？因為個中樞神經系統咧係會受到鉛咧嘅侵蝕嘅。咁啊，幼稚園咧就企圖咧係隱瞞，係嘛？最初咧就話嗰啲細路仔嘅鉛啊。那個在血裏面的含量的指數呢只不過是 11.6 的每升的 11.6 的微克，但實際上走去再驗呢原來呢是高達344微克，就不是 11.6， 甚至有些小孩子爆燈爆到471，哇得不得人怕，那數值是嚴重不符。後來通知公安部門將這個幼稚園在內部的那些 video 啊，那些咁嘅錄影器啊，那些錄影帶啊，攞曬出嚟啊，哇！先至發現有啲工作人員將大樽大樽嗰啲咧黃色嘅顏料直接倒入麵粉裏邊去攪拌，就製作成色彩鮮豔、靚嗰啲三色發糕、粟米包等等咧，就俾啲細路仔咧係食茶點。呢件事咧，你暴露出咧話嗰啲係咪人嚟嘅咧？你开办幼稚园啊？点解啲成人唔好讲话冇晒爱心啊？系直情系想用咁嘅方式去谋杀咧？到底有冇常识咧？好低嘅比例嘅铅中毒都会造成细路仔嘅中枢神经系统嘅损伤，包括咧智力下降、 注意力咧同埋行為咧係反常。而家好多啲細路仔咧就已經中原毒啊！就咧平時咧係發吽鬥啊，講嘢唔連貫啊，係嘛？同埋咧係含糊其辭啊，不知所謂啊等等。咁啊，當地嘅警方已經閃電拘捕八名啊，係呢個幼稚園包括個校長啦。同埋幕后嘅校董同埋投资者等等，嗱呢啲咧系呢啲新闻啊，你睇到啊系非常之吓一惊嘅。呢啲咁嘅颜料咧系不能够食用嘅，点解系用嚟啊？系制作食品咧，系嘛？咁啊好彩咧，不幸中之大幸啊！啊，制作呢啲叫颜料含原量嘅幼稚园嘅食品咧，好远好远喺甘肃省。同埋嗰啲啊稀土啊放射出嚟嘅岩嘅物質咧，都喺內蒙古係嘛？而香港大灣區啊避年嘅咧就冇證據證明啊，係呢啲咁嘅食物咧係運到落嚟嘅係嘛？咁啊，廣東省有冇稀土嘅礦藏咧？啊呢個唔知係嘛？到目前為止咧，好似都見唔到有。之但係江西嘅鑑州咧，就離廣東省就唔係太遠啦。咁喺呢方面咧，特区政府嘅食环署啊，同埋有关嘅部门咧，你唔好系猛咁叫啲人入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啦，系嘛？咁大湾区嘅食物会唔会系地沟油啊？另外二恶英啊，啊等等啊，吓呢啲咧系造成啊嗰个香港市民可能嘅人体健康受损。喂，你特区政府嘅食环署系咪应该定期啊上去大陆抽样调查？同埋發表一個衛生安全嘅報告咧，係嘛？嗱，你甘肅啊、內蒙古嗰啲咧已經係咁恐怖啊，咁當然啦，喺地理上嘅距離，而家仲有成幾千公里啊，係嘛？分分鐘都唔止添，只不過如果有高鐵啊，啊有鐵路運輸系統啊等等啊，或者有樣學樣啊，你搞到大灣區嗰啲幼稚園啊，係成日都攞呢啲顏料溝落去做麵包啊、菠蘿油啊，咁啊唔得你死啦！喺呢方面嚟講咧，香港嘅家長一定要胸懷祖國，放眼祖國嘅食物嚇、啊，所以成日話嗰啲家長有時唔想細路啊北上啊，係去交流啊，係有原因噶，係咪嚇？呢、啲新聞啊出少啲啊，香港啲家長咪放心咯。虽然甘肃咧系山高皇帝远，但系好难讲噶。大江南北咧系好可能好快扩散噶，系咪啊，伯生？ 十年前咧，唔止系甘肃或者你讲到嘅内蒙古嗰边咧，有儿童嘅中原毒，喺湖南咧都发生过一单。咁当时咧系中央电视台嘅报道啦，唔系嗰啲外国媒体 BBC 啊。但系咧，当时嘅村长同埋唔知系咪镇长咧，就话咧记得好好笑嘅。佢话啲细路点解中原毒咧？因为佢哋喺度读书啊、上堂嘅时候喺度咬铅笔啊、咬铅笔芯啊，所以中原毒啊。嗱，呢个村长定镇长咧，真系冇常识啊！佢以为铅笔呢个字里面嗰个啊芯咧就系用铅做，大家知道呢啲系用石墨做噶啦，铅笔点会系用铅做咧？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已经引起个国际嘅笑柄。咁当然啦，嗰个来源就喺附近嘅一啲化工厂啊，或者系一啲制造电子嘢嘅工厂咧，就系长期排放呢啲废水，而呢啲废水里边咧有铅分，而铅分就渗入咗土壤里边。咁细路仔点解系重灾区咧？嗱，第一就系咧好多时候佢哋嘅饮用水啊，或者食物嘅来源咧，就通过呢啲被污染的食水咧就製造。另外咧，因為細路仔咧通常都通山跑啊，或者係喺地下碌碌來碌去啊，咁呢啲鉛咧就會存在喺呢啲污染咗嘅大地裏邊。所以點解細路仔咧就會係一個比較容易啲中鉛毒咧？咁而且根據個規定咧一公升血液裏邊唔可以超過100微克嘅鉛。咁如果有咧，就會出現咗肚痛啊，或者生長同埋智力遲緩嘅問題，咁呢啲係唔係一代人嘅影響，係將佢啲鉛咧喺個身體裏邊咧係唔能夠排走嘅。中鉛毒係一件好嚴重嘅事，禍延下一代。咁所以咧，點解正如你所講啦，有部分嘅人啦，我唔敢講全部啦，對中國生產嘅食物咧敬而遠之，對於佢哋所謂嘅衛生標準咧係有好大嘅保留，因為咧就算你保障到啊。佢哋嗰啲食物嘅產品嘅來源係健康嘅，但你啲水咧，你都唔能夠100%保證咧，佢裏邊嘅含鉛 量是符合标准，而且一旦出事的时候呢、据我所知很多检测的机构呢是有得疏通的、即是说呢是可能会收贿赂、或者是、钱、去将那个、证书呢就改动或者颁布合格的证书，这些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了。于是乎呢，所以来自中国的食物呢是可免则免、有很多人呢就不愿意呢北上，有些直情是不回去大湾区的、有少这些人呢，当然现在香港越来越少了、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尽量少去大陆交流，不吃他们的、饭菜，或者甚至是那些什么超级市场的零食呢，很多人呢就因为心里面知道这些制造食物的水呢可能是含有这些化学物质。陶生， 这个呢就不只是 BBC 报道的，中国官方媒体是2013年6月14号新华社、就引用呢美国政府的一个移民与难民研究、发表的、那个体检报告。因为呢美国呢你要知道呢它是一个种族大熔炉、很多人呢世界各个第三世界呢纷纷用脚投票呢想成为美国公民、所以它一定要呢是对于外来的人种呢是要 check 它有没有传染病呢。咁这个报告呢就专指来自中国的移民呢，它们血液里面多种金属的含量是高于亚洲其他国家。就是呢里面嗰啲人类啊。其中呢铅嘅含量中国人呢就比起亚洲新移民呢是高出 44%。另外呢就汞啊，即係水银嘅含量呢就比亚洲其他国家嘅移民呢是高 530%， 即係五倍几啊。即係比起纽约人呢是高出呢是 660%， 即係六倍几。即係里面呢叫汞啊，即係呢个水银係咪。咁咧就2005年咧，中國咧官方咧都廣為揭露食用油啊，嗰個叫地溝油嘅污染。嗱，呢啲我哋睇睇啊，如果各位有手機嘅畫面咧，望一望啊，即係中國啊嗰個食品安全啊，點樣樣係採用地溝油嘅咧？嗱，你睇睇係嘛？類似一個個啲垃圾桶分成兩排，一名中國男子好忙碌咁咧喺嗰個垃圾裏邊係嘛，係咧直接咧係去揾一啲咁嘅液體啊！哇，真係咧嗱，呢個咧係唔喺大灣區咧，我就唔知道，冇證據話係，但係咧中國人用地溝油啊，同埋咧啲食用油裏邊盡量廢物利用咧。就是一个相当之普遍的现象，是吧？在2013年呢，在全球铅中毒是造成853,000人死亡，这个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数字了，是吧？人类开采不只是稀土，是铅的历史都有几千年，所以呢中铅毒呢是非常普遍的。咁啊，香港咧喺大约十几年前，一位有争议嘅一位作者叫钟祖康先生，佢有一本书叫《来生不做中国人》。喺呢个书名啊，相当之耸人听闻啦。佢里边提一种说法，就话中国人啊，嗰啲智商啊，唔系话你嘅计数啊嗰啲系叻啊，普遍嘅智商咧系下降，即系对于常识啊嗰方面嘅思考力咧系唔够。就佢认为咧，中国人普遍系中铅毒。中铅毒啊，从何来呢？譬如话有一只，即以前你去嗰啲杂货铺啊，买嗰啲万寿无疆嗰啲碗咧，同埋嗰啲碟咧，即深红色啊，啊嗰啲碗碟景德镇上面嘅雕花咧就有铅毒啦。咁你中国人食咗几千年，系无数代嗰啲碗啊，你喺度攞起嚟扒饭嘅时候，你嗰个口唇系嘛？上唇咧，你就会贴住嗰个碗里边嗰层白瓷咧，呢个冇问题。但个细路仔咧，擘大口咧，个下唇如果贴住嗰只万寿无疆啊，你个嘴唇啊，长期咧喺度贴抹住嗰层铅咧，就会中毒啦。所以唔净止系金属啊，嗰间幼稚园咁样投害啊，会唔会系中国人嘅饮食习惯咧？里面都已经是令到人体成为一张化学元素表的一个原因。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和订阅我们，拜拜。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